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普天堡战斗取得胜利80周年之际，全国青年学生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踏访行军从6月3号到12号进行。踏访行军队员们在历史之地普天堡参加了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青年学生火炬行军及萤火会。他们前往三尺渊井，向伟大领导者敬重的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踏访行军期间，他们进行了革命歌曲队伍合唱比赛、抗日游击队参加者回忆录发表会和问答式学习比赛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